别问怀念这梦对不对，也别问我会不会。 继续来欣赏的是伍思凯演唱的一首温柔情歌，你是春风，我是雨。

句点，时间的河慢慢的流，时间的河慢慢的流，时间的河慢慢的流，时间的河

这首孙悦的经典老歌《祝你平安》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，希望温馨的祝福为您送去一份美好的心情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就有许多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你的所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。